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两个频道，大飞看天下和这个巴打台，希望大家科金支持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主持，等他们知道，你们除了看他之外呢，还直接呢就支持他，鼓励他。咁呢就黄昏流星群是一个乡下地方，贤仔和他老朋友就是做一些叫做有机种菜。他妈单亲家庭，他妈很辛苦地养大他，今天他阿妈出去学车。好多人好奇怪问，左轮右你都问几十岁了仲学乜嘢车，但係佢坚持。咁今日打扫屋企，贤仔阿妈依然出咗去学车。佢执屋嘅时候发现咗佢阿妈有两箱好秘密嘅一个鞋箱，应该咁讲。即係嗰啲鞋盒好秘密咁用个鞋盒。佢好奇咁静鸡鸡打开佢。佢发现咗有好多信，好多信。我叫埋佢女朋友嚟睇，阿红，阿红睇到话：，切，有乜出奇啫？唔系网友，以前啲人好兴噶嘛，系咪啊？交友信啊嘛，你冇听讲咩？哎呀，真系冇、啊，好耐啦，系嘛？唔系、啊，你睇日子有啲最近噶、啊，攞嚟睇下啦。贤仔好奇，阿红亦都好奇。两个拆出嚟睇，佢哋发现咗佢阿妈有个秘密。原来佢阿妈由十几岁开始就同呢个笔友书信来往，已经整整40年，系啊，40年。喺佢未嫁俾阿贤仔阿爸嘅时候，已经开始做笔友，一路写，平均每一年都有3-4封，开头多啲，跟住少啲，近呢两三年。又开始多翻，佢将最近期嘅拆开佢嚟睇，发觉咗原来佢阿妈同呢位笔友系热恋中，两个人真系我哋而家有句说话叫做乜嘢？有神交冇性交，佢哋用柏拉图式嘅恋爱维持咗足足40年，喺书信度睇到。那个男人叫修哥，大个贤仔个阿妈几岁，两个断断续续就咁维持咗呢段咁嘅感情40年。现代人好难想象嘅，贤哥有佢嘅家庭，咪修哥有佢嘅家庭。阿贤仔收好佢，唔好俾佢阿妈知道，佢阿妈好紧张。每一次返嚟嘅时候呢，就哎呀今日考车点呀，今日学车学成点呀，不停都将自己嘅注意力集中晒喺呢度。佢哋知道嘅睇到嘅书信，知道咗阿修哥而家喺医院，佢一个糖尿病人，佢已经视力好模糊啦，我俗称叫糖尿上眼，喺医院度。已经差不多半年了。贤仔 而且觉得可能佢阿妈系想考到个车牌，然后接佢玩，因为佢喺书信里面佢知道，佢哋有个承诺，就系话当啲仔大女大嘅时候，啊，冇咁麻烦，即系所谓麻烦嘅嘢，即系咧唔使理好多人，两个相约出嚟玩两日，呢个系佢哋四十年来唯一嘅承诺，所以我好，所以贤仔估计佢阿妈系会做落去。一定想办法去完成呢个承诺。今日佢阿妈考到个车牌，好高兴，好高兴。但系唔代表识揸。贤仔做咗教车师傅，默默咁睇住佢阿妈开车。系啊，佢阿妈叫静子，一路睇住佢，好似好兴奋，每一日都充满活力感。好耐冇见过佢阿妈系咁样，而离开呢度好远嘅修哥而家瞓喺医院度，私家医院住半年，证明一个有家底、有财力嘅男人。今日佢太太嚟探佢，好多嘅护士都议论纷纷。唉，其实修哥都几好啊，唔知点解咧，佢老婆咧。一个礼拜先嚟睇啊，睇佢一次，好似好冷漠咁。系啦，阿修哥个人好斯文嘅，又大方，对我哋有礼貌。唔知点解个老婆咁对佢咧？个老婆行入嚟，望住修哥坐喺度。哎呀，最近我好忙啊，忙啲咩啊？演奏会咯，我咧啱啱办完个演奏会，咁下个礼拜咧我又会。去欧洲都好啊，去行下啦。医生呢同我讲咗，其实呢我哋糖尿病人在医院都冇乜意思。等你呢返嚟嘅时候呢我要出院喎。咁快出院都唔快啦，住咗半年。啊，不过呢度啲护士对我好好嘅。係咪咁啊，等我返嚟安排下啦，起身走咗。啲护士成日觉得点解呢个女人对个老公咁冷淡嘅呢，话收个咁好嘅人，啊，亦都相当英俊，世事就系咁样噶啦。跟住个护士行入嚟，揸住封信。上次咧，你叫我帮你写嗰封信咧，我寄咗出去咧，今日有回音啊。话收个好雀跃，好开心，你读嚟听下。静子嘅答复话佢考到车牌，佢准备过嚟。佢话咧呢位女士咧近呢半年咧同你通过三四封信啊，咁都系我同你代笔嘅，但系咧亦都系我读俾你听。呢、這个女人究竟系边个？佢对你好好、啊，你哋拍紧拖嘅咧。修哥喺度笑，识咗四十年，但系未见过面。吓、啊，系啊，我相约我哋仔大女大嘅时候咧，两个人能够见一面。咁啊，但好可惜我睇唔到囉。而家你都知道啦，我嘅视力只係得返两成。我真係睇唔到啦。但佢决定咗下个礼拜嚟喎。下个礼拜啊，你叫医生嚟啦。哎，咪住咪住，佢下低留咗个电话俾你。电话係啊。他留了电话给你，他说认识你四十年，从来除了书信之外未有其他方法。他知道你现在对眼有问题，写信各样东西都不方便，所以他留了电话叫直接联络他，你会不会打给他见到医生先？医生你说没问题的，其实你住院都没，我们都帮不到你什么，不过只不过说你在疗养，我哋会同意嘅，到时你咪出院去两日咯。修哥好开心，即刻打电话俾阿静子。静子同修哥呢四十年第一次听到对方嘅声音，个心喺度噗噗噗噗噗噗咁跳。静子好开心，约咗个时间，租咗台车，就揸车过嚟。一个城市里面找阿修哥， 啲姑娘好开心，因为佢哋好少见到阿修哥着得咁整齐，行出嚟，系啦，今朝早出去，听日先翻噶啦，小心啲啊咁。静子去到医院，好多人嘅安排，努力下睇下，一对认识咗40年嘅朋友，卒之见到面。静子扶住佢上车，麻烦你啊！估唔到到今日先两个喺埋一齐，唔紧要。我为咗呢次见你，我准备咗40年噶啦。两个揸车沿海兜风去浸温泉，去咗啲温泉旅馆嘅时候，其实修哥系唔知道去边，但佢闻到硫磺味，真系浸温泉。系咧，浸温泉嗰晚同你啊 relax 一下，哇，大家舒服啲。两个人一啲隔膜都冇，修哥捉住阿静子嘅手，去到边度，静子都拖住佢。佢嗰啲盲人拐杖唔使用咯，因为静子好细心咁照顾。今日喺个温泉旅店嘅食饭嘅饭堂嗰度，静子安排好晒，修哥坐喺度，静子鸡啄唔断，但佢发觉。在他们隔离台有一个女人很吃惊地望住他们。这个女人也是一个男伴。不停地留意着他两个，静子不识他，静子不出声。特登大声地说，喂，我听日交车的了，一会儿你记得提提我，我怕放那个位置很容易被人刮花。跟住食完嘢，两个人上咗房，修哥坐喺度，好静咁。你可唔可以过嚟啊？喺度喺度，点啊？我睇你唔到，我可唔可以用我手摸下你个样？我想感受到你哋点嘅样。唉，迟咗40年咯，好老啦。修哥慢慢。在指尖上感触，知道他的面型，知道他的轮廓，他的眼耳口鼻，修哥很心满意足。第二天睡醒之后梳洗完毕，我静止开车跟他兜轮风送了他回去。我修哥说，不知道有生之年还不能够有咁开心嘅两日，我静止低头话：有嘅，有嘅，啊！但系你真系翻去好好地照顾好身体，糖尿病好容易感染啊！糖尿病唔可怕，并发症可怕。记住我同你讲呢句话，有咩事发 WhatsApp 俾我啦，发 WhatsApp 打电话好啲。都去打电话啦。翻到医院，好多人问长问短，修哥净系喺度笑。两日后，佢太太嚟，哎，好成功啊！你系咪出院啊？系啊，系出院。修哥唔出声，但系见到呢位太太面如寒霜。一离开咗之后，佢直接去揾静子。见到静子嘅时候，你知唔知我系边个？我知，我认得你。你有咩讲？冇咩讲啦。我哋识咗几十年嘅朋友，见一见面啫。你点知我嚟揾你？嗰日食饭嘅时候，我见到你望住我哋，好。惊讶嘅样子，我特登话俾你听，我出边架车系租翻嚟嘅，我估你会嚟揾我。你同我老公系咩关系？你唔使理啦。当日你都本身有另外一个男士喺你身边，我听阿修哥讲，你应该去咗欧洲。你介唔介意？ 照顾一个下半世都不会有所作为的男人，静止好爽快咁得，我愿意。好快脆离婚收场，收哥一啲遗憾都冇，因为近十几年其实佢完全知道佢太太系有另外一个男人，感情好淡，去到呢位一啲都唔可惜。定志今日开车嚟到收哥屋企，将收哥所有嘅行李搬上车，你真系唔介意？唔介意，你放心啦。未来几十年，我就做你盲公足，你唔好有并发症。我哋呢次唔止见一次面，我哋下半生都一直见面，直到我哋老去死去嗰日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